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特别策划领航新征程今天播出，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天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多地加班办理结婚登记，人们也在各种活动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下月起，进城落户村民可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增长2倍。 塔利班逼近阿富汗首都，已攻占阿富汗全国超过65%的领土。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领航新征程今天播出，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过去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全球公共卫生面临严重威胁，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人类经历了史上罕见的多重危机。今年1月25号，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强调，解决时代课题必须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要坚持通过制度和规则来协调规范各国关系，反对恃强凌弱，不能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 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倡议亚洲和世界各国回应时代呼唤，携手共克疫情，加强全球治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 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对这一重大命题，我们要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以负责任态度做出明智选择。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 通向幸福的道路不尽相同，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这本身就是人民幸福的应有之义。我们要加强交流互鉴，推进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建设。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中国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5月21号晚，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健康峰会上宣布了中国支持全球团结抗疫的5项举措。他特别指出，要摒弃疫苗民族主义。 当前疫苗接种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要摒弃疫苗民族主义，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大国要负起责任，多提供一些疫苗给有急需的发展中国家。 8月5号，习近平主席向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发表书面致辞，强调中国会继续尽己所能，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利用疫情搞去全球化、搞封闭脱钩，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国始终支持经济全球化，坚定实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指出， 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要拆墙而不要筑墙，要开放而不要隔绝，要融合而不要脱钩。 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今天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多地婚姻登记部门为爱加班，给新人们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丰富多彩的活动也在各地举行，让人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 在江西赣州、新余等地的婚姻登记处洋溢着幸福的喜悦，新人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宣誓。黄海波、张晴夫妇， 我们俩2019年在七夕晚会相识，然后2021年七夕能够领到我们的红本本，对我们意义非凡。 太感谢民政部门了，帮助我们完成了心愿。 为满足群众的婚姻登记需求，在切实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当地民政部门在一个月前就通过各种渠道发布了七夕不打烊、服务办登记的消息。今天来办理登记的绝大多数都是提前预约好的市民。新余市雨水区婚姻登记处袁建立， 除了测量体温、亮健康码和戴口罩的检查外，还组织了工作人员在登记处门口进行酒精消毒，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满足市民的结婚登记需求。 七夕佳节，在浙江舟山市定海公园出现了一面温馨的相亲墙，这里展示了登记的100多条单身青年信息，现场陆续有市民前来观看。市民陈先生， 那这种活动要多办几个，跟年轻人有多好接触接触，就有好处的。 舟山市定海区妇联副主席陈一红介绍，之前原定七夕节在此举办一场大型公益相亲活动，因近期疫情形势而取消。不过，主办单位依然以相亲墙的方式满足了市民的需求。 七夕来了，我们这样一个活动以相亲角的形式吧，因为是影响力还是蛮大的，因为也是我老百姓比较喜欢的。 七夕节穿针引线比赛，3、2。 今天上午，在安徽铜陵市涌泉山庄，一群年轻的汉服爱好者正在展开穿针引线的对决，比一比谁的手更灵巧。汉服爱好者赵瑞竹， 因为七夕节就是女儿节嘛，所以说和小姐妹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尤其是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了解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 除了穿针引线比赛外，汉服爱好者还体验了鹊桥相会、拜织女等游戏环节。活动组织者张征士表示，七夕佳节是女子会访朋友、祭拜织女、切磋女红、乞巧祈福的日子，因此七夕又有女儿节的称谓，希望通过民俗活动帮助年轻人更好地理解这个节日。张征士， 通过组织这样的传统文化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更能体验到汉族传统文化给我们带来的文化精髓，也让更多人认识到传统七夕节的意义在哪里，应该怎么样去过我们这样的七夕节。 国务院日前公布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自9月1号起施行。新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住宅。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在农村，村民用作住宅保障的用地被称为宅基地，它的所有权属于集体所有，并无偿提供给村民使用。新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人均土地少，不能保障一户拥有一处宅基地的地区，县级人民政府在充分尊重农村村民意愿的基础上，可以采取措施，按照相关标准保障农村村民实现户有所居。自然资源部法规司司长魏丽华表示， 专门增加了一节，主要明确了农村宅基地的规划，同时就是也明确了你宅基地怎么样的一个申请审批的一个程序。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迁入城市，有些还购买了商品房，其拥有的宅基地闲置在农村，长期无人居住。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住宅。 不过，自然资源部农用地质量与监控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朱道林强调，城里人禁止到农村购买宅基地，这条红线依然存在。 目前从宅基地的退出和流转过程当中，还是严格限制农村宅基地作为农村居民的居住基本要求。总体来说，这个城里人想到农村购买宅基地，目前从法律上是不允许的。 针对部分地方在合村并居中出现的侵犯农村村民宅基地合法权益的问题，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禁止违背农村村民意愿强制流转宅基地，禁止违法收回农村村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禁止以退出宅基地作为农村村民进城落户的条件，禁止强迫农村村民搬迁退出宅基地。 据最新统计，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继续刷新历史记录，累计产销已经超过国内历年全年的数量，一至七月产销同比均增长两倍。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在江西南昌的一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前来看车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黄先生表示，现在身边很多朋友换车，首选新能源车，自己也决定入手一辆。 现在充电桩也非常多，我们的小区也配置了这个充电桩，很多的商场也有充电桩，续航能力就也非常可观，就决定购买新能源车。 这家 4S 店的销售顾问徐亚文也表示，近几个月来，新能源车车型销售表现强劲， 因为我们的技术一直在进行革新，然后又免购置税，政策也一向利好，销售量的话呢，从三月份到现在都是持续上升的。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达到 150.4 万辆和 147.8 万辆，同比增长均为两倍。预计今年全年新能源车销量将达到240万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徐海东分析说，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始终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在销售端，消费者对于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也逐步提高。在供给端，新能源汽车产品丰富，中高端产品不断增加，同时低端产品也对市场形成带动作用。 我们的充电设施已经基本上就是呢，一个充电桩三个车，这个比例应该说在全球都是最高的。当然还有比如说新能源的一些在使用方面的一些优惠，比如说不限行，用电的车确实是在成本上面要更为便宜，同时当然还有电动车自身的优势。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8月13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30例本土病例分别为江苏18例、河南4例、湖北4例、湖南3例、云南1例。新增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在湖南，无新增疑似病例。 继续关注各地疫情防控的最新进展。江苏省13号新增18例本土确诊病例，全部在扬州市。扬州市主城区重点地区今天起开展第八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扬州、南京、郑州今天分别召开新闻发布会，请听报道。 截至昨天，扬州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528例，其中危重16例。全市目前共有高风险地区9个，中风险地区28个。今天上午，扬州市开始主城区第八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根据前七轮核酸筛查结果划定，本轮检测的目标人群由158万多人缩减到115万人。南京市昨天实现本轮疫情发生以来的第三次确诊病例零新增。截至昨天，南京累计报告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235例，还有191例仍在接受治疗，病情都很平稳。南京市各接种点除江宁区外，从8月1号起恢复新冠疫苗接种，到昨天已接种了66万多人。受疫情防控政策的影响，铁路南京站客流从日均四五万人次下降至2000人次。值班站长蒋韶峰告诉记者， 那么我们南京站旅客的候车场所和其他一些购票等公共场所，按照每两小时进行一次消杀的标准来执行。旅客接触的服务的设施设备，我们也采取定期消杀和补充消杀的措施进行防疫。 记者从郑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郑州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38例，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明天开始，预计17号完成采样，18号完成检测。疫情防控期间，不少市民反映会遭遇在严格执行防疫规定的情况下，健康码依然显示为红色、黄色。对此，郑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部新闻发言人张琳琳表示， 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经过研判以后，判定确实没有风险，可以将您的健康码条码为绿色。 强降雨给湖北省11个市、河南省郑州市巩义、荥阳等地造成灾情，当地正加紧抢险救灾，及时营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请听报道。 从8号到昨天下午4点，极端强降雨已经给湖北省的11市、36县造成灾情，受灾人口超过76万，各地紧急避险1.43万人，转移安置2.42万人。其中，随州市随县、柳林镇、洪山镇、长岗镇、曾都区河店镇、洛阳镇等乡镇受灾严重，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随县柳林镇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受灾群众的日常生活有保障。受灾群众龚庆庆： 生活都挺方便的，水啊、电啊都有，而且都有志愿者在这里帮我们解决各种需求。 襄阳市的宜城市南漳县也是受灾较为严重的地方，南漳县正在加紧排险近80处山体垮方处，宜城市抢通中断道路10处，电力已恢复70%多，供水已恢复95%。经过连续排涝，板桥镇洪水已经退去。安置点负责人胡世清： 基本上能保证三餐，用水也就是吃饮用水，因为电力现在已经恢复了，水呢也在部分供应。 遭受强降雨袭击的孝感、孝南区、云梦、恩施、来凤、荆门等27个县市区也在全力抢险救灾。目前，湖北有1219座水库超汛限水位，其中大型水库8座正加大泄量，提前预泄，降低水库水位，排水腾库容，为可能到来的下一轮降雨做准备。河南省郑州市巩义、荥阳局部地区昨天出现短时强降水，部分村庄经历2次积水。在7月20号暴雨中被淹的荥阳市泗水镇老君堂村又出现1米多深的积水，不少村民家中再次被淤泥覆盖。巩义市部分村镇出现了房屋倒塌、道路塌方、泥石流等突发情况。目前郑州、荥阳、登封、上街的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预警预报已达到橙色。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李华春说， 目前是过水的地方基本上都不让群众回家了，村支部书记必须都是24小时在村里边，经过评估可以回去了，再让群众回家。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南、江南、华南沿海等地仍有明显降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安徽、上海、浙江等地雨量较大。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张绵绵、朱宏源报道。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大部、华南沿海等地仍有明显降水，但和前期相比已经明显减弱。 我们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话，基本上主要是在贵州的这个南部、广西的北部和西部以及云南等地的部分地方，另外的话东边安徽的东南部、浙江的北部这些地方的话，局地还有一些这种暴雨的天气。但总体来说比前期已经明显的有所减弱了。从16号夜间开始的话，四川盆地将会有一轮比较明显这个降水过程，预计将会有这种大到暴雨、局地这种大暴雨的天气。 此外，未来3天，新疆北疆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公众外出时请随身携带雨具，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 预计北方地区从17号到21号会有一次相对比较明显这个降水过程，有这种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另外的话，在这个新疆的东部以及南疆盆地，还有甘肃的这个西部、内蒙古西部这些地方的话，我们预计在15、16号的话会有这种扬沙或者浮尘的天气，局地还可能会有沙尘暴。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14届全国运动会和残特奥会首站火炬传递活动将于16号在西安举行。火炬传递活动起点设在西安城墙永宁门。第14届全国运动会、第11届残运会暨第8届特奥会将分别于9月15号和10月22号在西安开幕。这也是全运会首次来到我国中西部地区。 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提质工程日前正式进入实施阶段。项目建成投运后，西宁至格尔木列车运行时间可控制在5小时以内，较现有最快列车缩短旅行时间近1.4小时。 青海省海北州钢察县西海煤炭公司柴达尔煤矿今天发生泥浆崩塌事故，井下有作业人员21人，目前共救出2人，其中1人死亡，另外1人无生命危险，还有19人被困。应急管理部已指派工作组和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 吉林天桥岭和黑龙江交界处近期监测发现有东北虎活动，同时天桥岭辖区内还监测到东北豹行踪，当地立即启动联动机制和人虎冲突预案，对即将进入林区采集松子松茸的群众宣传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防止威胁人身安全的事件发生。 在新疆距今约1.3亿至1.2亿年的早白垩世哈密翼龙动物群中，中外研究团队首次发现3件恐龙化石，其中部分化石被分别命名为中国丝路巨龙和新疆哈密巨龙。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今天是第9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1931年到1945年，侵华日军强征数十万中国妇女做性奴隶，慰安妇是日军强加给他们的称谓。如今老人们逐渐凋零，但那些残忍的真相不能被掩盖。总台央广记者李静报道。 1931年到1945年，日本在对中国及其他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期间，给中国和亚洲受害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其中就包括大规模实施慰安妇制度。这是日本政府和军部直接策划，各地日军具体执行实施的强迫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和欧美国家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大量妇女惨遭日军的蹂躏、凌辱和摧残，不少人死于虐杀和疾病。然而时至今日，日本仍有许多人企图否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犯下的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滔天罪行，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今年7月9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强征慰安妇这一历史事实铁证如山，再次敦促日方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巴达维亚临时军法会议记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等各种史料均对此有明确记载，铁证如山，早有定论。但日本国内始终有部分势力在历史问题上顽固坚持错误认知，他们的行径是对受害者的极大不尊重，也是在企图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淡化和逃避罪责，理应受到正义和良知的谴责。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不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日本将永远无法卸下沉重的包袱。日方挂在嘴边的道义和责任，也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真正认可。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截至目前，阿富汗塔利班已宣布攻占阿富汗34个省会城市中的18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号表示，阿富汗局势已经基本失控。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方报道。 至当地时间14号，塔利班宣称已占据了阿富汗34个省会城市中的18个，其中包括阿富汗第二和第三大城市坎大哈和赫拉特。距离首都喀布尔只有60公里的卢甘省首府普勒阿拉姆也在13号被塔利班攻占。据媒体统计，目前塔利班已经占据全国超过65%的领土。虽然喀布尔还没有受到直接威胁，但部分关键地区落入塔利班之手，使得喀布尔的处境愈加危险。美国情报机构分析，塔利班有可能在30天内完成对喀布尔的包围，并可能在90天之内占领首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号表示，阿富汗局势正在失控，塔利班和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城市巷战正在造成巨大伤害。 他呼吁阿富汗各方保护平民安全，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并构成战争罪。他还说，国际社会应该向阿富汗冲突各方发出明确信息，通过军事力量夺取政权只会导致长期的内战和阿富汗的孤立，只有政治谈判才能确保长久的和平。随着阿富汗战火升级，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13号开始销毁机密和其他敏感材料，并加速撤离外交人员。此前在12号，美国政府宣布将在未来数周把驻阿富汗外交人员减少至核心规模，并将临时部署数千名美军至喀布尔机场，以确保外交人员安全撤离。英国和加拿大也宣布派遣数百名军人赴阿富汗，协助本国侨民和外交人员撤离。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13号称，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是个错误。 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47，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33,8159例，累计死亡病例433,3094例。总台央广记者张晓璇综合报道。 近期，美国再度快速扩散的新冠疫情，导致很多地区又一次出现医疗资源短缺的现象。与此同时，新增入院治疗的儿童和青少年人数大幅增加。当地医护人员无奈地表示，这样的情况本不该发生，疫情防控政治化拖垮了美国的防疫工作。在美国阿肯色州，凯尔·布特鲁姆今年才1岁的孩子卡特，由于感染新冠病毒入院接受治疗。凯尔表示，希望人们都尽快接种疫苗。 I can't go to the hospital. 我不能去医院，我什么都帮不了他。为了不让这样的事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大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打疫苗。 亚洲方面，日本发现的首例变异新冠病毒拉姆达毒株感染者与数天前闭幕的东京奥运会有关。确诊者为女性，现年30多岁，去过秘鲁，7月20号持奥运会相关证件在东京羽田机场入境。在泰国实施了近1个月局部封城措施以后，泰国新冠肺炎疫情依然没有出现明显的趋缓迹象，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再创新高。在非洲，南非新任卫生部长乔法拉13号表示，虽然目前该国新增感染人数呈下降趋势，但部分地区疫情仍然严重，南非医疗体系仍然承受巨大压力。 当前疫情仍不乐观，所以我们不能放松警惕，不能放松管控。因此，卫生部将建议内阁继续维持当前的第三级全国封禁状态。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美国纽约州众议院议长卡尔·西斯蒂表示，纽约州议会将在该州州长安德鲁·科莫辞职生效后，不再对他进行弹劾调查。 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中心附近一所中学，当地时间13号发生枪击事件，导致一人死亡，开枪者与受害者均为13岁学生。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3号谴责美国政府新制裁古巴政府2名官员和一个实体是投机主义行为，反映美国政府玩弄双重标准。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石静飞、杨宁、子文，主播舒心、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